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咧系继续讲希尼。 系啊，咁我哋上一集咧，其实已经开始系讲紧希尼嘅晚期风格啦。咁其实今次咧就带嚟佢即系平生最后嘅两本诗集入边拣嘅诗。咁呢两本诗集都好有意思嘅。咁一本叫做《曲线与环线》，咩叫曲线与环线咧？其实系暗示紧咧佢年轻嘅时候咧喺伦敦啊，求学嘅时候啊，嗰啲地铁线啊。咁有啲呢就係行出郊区嘅，有啲呢就係个市内环绕嘅。咁另外最后一本呢就係叫人之链，即係佢就觉得呢人同人之间嗰种存在呢係互相传递嘅。一脈接一脈咁样，好似波浪，好似涟漪咁样传落嚟。咁其实呢两本诗集呢喺佢过身前两三年出版嘅，咁都得咗好多奖，就係得咗呢艾略特奖啦，同埋呢个波士顿环球报最佳诗集奖等等嘅。咁呢其实可以证明到呢佢同好多诗人唔一样，就係话佢得咗诺贝尔奖之后佢完全冇停落嚟，就写得咁多，仲要係咁好。 咁呢本诗集同我哋上一集介绍嘅又有啲咩唔同呢？里面嘅诗。 其实呢曲线与环线呢个名已经暗示咗后边有本诗集好多係嚟自佢嘅回忆。嚟自尤其係甚至係佢童年时候少年时候嘅回忆啦。同埋呢好多係佢对佢生平经历嘅一啲瞬间，佢就将佢放大嚟去写，但系佢写嗰啲瞬间咧，就好似话人之链咁样，系去讲紧人同人之间嗰种联络嘅。咁比如话我哋要听嘅第一首啊，叫《华兹华斯的滑冰鞋》啊。 华兹华斯的滑冰鞋，希尼。陈列窗里一颗星，石板瓦上的刮擦声，鸟还是树枝？还是钢制冰刀在宁静的冰面上摩擦飞滑的声音，和靴子分离的冰刀翻躺在展示柜的灰尘里，它们之间的黏合物老化了，但它们的环曲线留在冰封的温德米尔湖上，当它闪耀着沿大地的弧线脱离它的引力时，给大地留下的划痕。 华兹华斯的滑冰鞋就是希尼的作品。 华兹华斯呢就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个著名诗人啦，又叫做田园诗人啦。咁其实佢同希尼之间嗰传承关系是好明显嘅。因为呢我哋听两集希尼呢都会感觉到呢佢係好多大自然嘅要素出现喺佢诗入面啦。同埋呢佢采取一种所谓自然主义嘅描写，就将好多嘢素描出嚟。好似呢首都系咁样，佢系喺一个其实佢应该系一个华兹华斯嘅纪念卷入面见到陈列紧呢个作家用过嘅一个冰鞋，但系冰鞋同作家用开，其实作家一般代表佢系笔啊嘛，其实佢哋都系留低痕迹嘅一种，佢就觉得冰鞋比一支笔更加能够代表华兹华斯，就系因为咧佢系喺个大地上边摩擦啊，不断喺摩擦，不断流行。咁最美丽嘅一句就系最后，佢话佢想象华兹华斯踩住个冰鞋。踩下踩下嘅时候成个飞咗起嚟，其实呢一个系幻象嚟嘅。佢沿住大地嘅弧线，大地其实地球系圆形㗎嘛。咁其实照诗人嗰种幻想呢，人系好似一个沿住个切面，跟住一滑就成个飞咗起身，就飞走咗。但呢佢留低喺俾大地嘅划痕，当然系佢啲诗句囉。咁样。 真系有诗意喎、 啊。好有诗意呢、這个就系同埋呢一刹那嘅幻象囉。好有意思，佢本来佢前面嘅描述系非常之系朴素嘅，可以讲系即系好写实咁样去讲一只冰鞋，甚至佢讲到只冰鞋因为太旧啦，摆喺度陈列咧，嗰个黐住嘅冰刀同只鞋嗰啲胶啊都老化咗，佢就分裂咗，佢就从呢个分裂咧就想象到呢个诗人同呢个大地脱离嗰一刹那。 呢首就系华兹华斯的滑冰鞋，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要听台官。 台官希尼， 最初的绿意萌发，山楂树叶刚长到一半，给他送葬的人挤满了道路，像从某些布列塔尼宗教日巡礼的旧照片中走出来，古远的熟悉的女人和男人戴着帽子，四人一排并肩走着，很快陷入静默。一阵令人窒息的清晰的轰响传来，一架直升机飞过，随后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脚步声和空旷，以及这空与旷字后面的生命。我记得他的惊惧，胎儿般颤抖着，流着汗，皱缩，头发湿乎，艰难的呼吸，蒙着雾一样的面具，那狂野的目光的一闪，像鬼影般的监视，来自直升机闪亮的玻璃后面，活着的时光，然后是死亡时刻，沉默把聚集一起的我们联结成一体，所有宣告都需坦率说出。最让人喜爱的姑妈、好姐妹、听话的女儿，从孩童时期就娇弱，敢于反对的坚强合金，心底善良又高傲。她冒着危险，最终尝试了一些欢乐。她的鸟食台和欢叫的鸟儿，她的衣橱和鞋柜里的时尚。天气在最后说出了我们之想说，在夏天最清澈的上午，反复演奏着悲歌。孩子死于雪花莲和山楂花丛中，整个安魂曲看着植物和花园，他们轻轻地把它放在官架上。四个女人，四个朋友，他会叫他们姑娘。走上前，他们最后一次抬起他，在山楂树下。 台捐咧就系讲紧一个葬礼啦，其实喺上一集我哋都有提到，诗人其实喺佢晚年咧对死亡嘅意识好强烈啦，佢会写到好多人嘅死亡，同埋佢自己感受过嘅死亡，或者佢自己担心紧自己就要嚟临嘅死亡。但呢首咧就写得非常之乐观啦，可以讲系。咁佢讲紧嘅咧系佢嘅姑妈嘅葬礼，咁可能系佢细个嘅记忆嚟嘅。点解呢？因为入面呢有一啲暗示呢，比如话有直升飞机喺后面飞啦，然后呢个直升飞机呢嘅玻璃窗后面系有一个鬼影监视。咁我联想到呢，好可能系写緊呢即系爱尔兰独立战争时期啊，或者同英国冲突嘅时期嘅时候呢，系咁样嘅背景。咁但系佢姑妈系咪因为呢个战争而死呢？可能有呢个可能，即系佢呢个战争嗰种阴影暗示好强。但系喺战争之外呢，有一个意象贯穿始终嘅呢，就係山楂树。 係啊， 佢一开始係讲緊山楂树叶刚刚生出嚟，係最初嘅绿意萌发啦，就係春天啦。喺呢个背景之下係一个死亡，两样嘢好大对比。但係你会觉得我呢个山楂树叶嘅成长呢，其实同呢个死亡带嚟嘅一种再生好相似。佢话孩子死在雪花莲同山楂花丛，呢度係第二次出现，就係已经开咗花啦呢个山楂树。咁去到最后一句呢，就係、是、佢四个朋友，佢姑妈嘅四个朋友呢，将佢嘅棺抬起嚟，将佢嘅棺材抬起嚟、又係喺一棵山楂树下面。我睇呢首诗嘅时候，我就感觉到呢种其实係生嘅力量超越緊死嘅力量。 係，不过好有趣，譬如诗人讲死亡，好多时候都会写到啦，咁但係用抬棺，即係四个女人四个朋友去抬呢副棺材嘅意象就少啲。 係啊，你讲得非常之啱啊，即係一般人寫死亡会寫抽象啲，因为觉得好残酷啦。 嗯。 同埋比如话好似棺材好少人会寫，因为觉得真係同尸体有关，係好自然主义嘅。 佢仲要係抬棺。 係啦，即係成件事情呢其实係几避忌讲嘅、我哋属于。我哋讲死亡都会喺抽象喺灵魂嘅层面去讲嘛。但佢真係讲緊一个尸体是怎样去出去，但是怎样融合到这个大自然里面去的。 这一首就是抬棺。 跟住落嚟咧，我哋有另外一首诗要欣赏嘅，就系《康威金笔》。 康威金笔，希尼，中号，14K 的笔尖，带甲子的笔帽上三条金环，色彩斑驳的笔杆里，一页薄薄的，吸墨干儿，店主人演示着。取下笔帽，让笔尖第一次在刚开封的墨水瓶里深吸，如灌水入槽，鼻涕色沥，找好角度，略停，再吸满，给我们时间一起观看，这样就不会去面对晚上的离别，就会看到第二天我们连笔字写给他们的亲爱的。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康威金笔，希尼的作品。 是啦，康威金笔和跟住下来有一首叫捐款盒呢，其实都是一系列诗的其中之一，就是希尼呢在人之恋里面呢讲他童年的一些经历。其实他的童年呢可以讲是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的爱尔兰。他第一首康威金笔呢就讲紧呢他刚刚上中学，他父母送了一支这个名贵的康威金笔给他。他其实好像整首诗都在描述这支笔还有呢入墨水的过程啊，他写得很细腻，就好似佢话吸墨水咧，好似流鼻涕咁样，即系又系一个小朋友嘅想象啊！但系佢入边有啲好微妙嘅嘢，佢话我哋吸好咗呢支笔嘅墨水之后咧，俾到时间我哋一齐去睇啊！佢话去睇啲墨水点样喺支笔入边流淌，佢话咁样先唔会去面对晚上嘅离别。其实呢首诗佢写紧系佢同父母嘅感情。最后佢父母当然系会离开佢啦。咁其实呢个离别呢，佢话啊，可唔可以俾多啲时间我哋慢慢去，唔好咁快嚟到呢个离别。而且最后一句好感动，佢话第二朝呢，爸爸妈妈瞓醒啦，睇到我用呢支笔写嘅第一个字系连笔英文字，亲爱的。 嗯、 啊，咁其实非常之感人嘅。嗱，爸爸妈妈送咗支笔俾我，夜晚我哋一齐喺度入墨水，跟住呢夜晚可能爸爸妈妈已经瞓咗觉，佢仲喺度写字，但系写嘅第一个字系写俾佢爸爸妈妈嘅。 系，咁但系我哋而家呢个年代就好少人用呢个墨水笔啦。 其实墨水笔依家都系变咗一种装饰噶啦。咁好似呢度咁样，如果作为装饰咧，咁都几有意义嘅。就你未必用佢嚟写诗，但系对于希尼嚟讲咧，就系好重要嘅。因为希尼嘅成名作，我记得以前我都介绍过佢有一首，就系佢最出名嘅作品，就系讲佢咧喺度用钢笔写字嘅时候，佢话支笔瞓喺佢只手度，就好似咧当年一把铁铲啊，瞓喺佢阿爷只手度，即系佢阿爷喺度做农夫啊，又好似支枪啊，放喺佢阿爸只手度咁样。佢阿爸系爱尔兰啲独立军嗰啲，可能系军人嚟嘅咁样啊，所以咧支笔嗰个意象嘅传承又系好特别嘅，对于希尼。 系啊，咁佢就系揸笔搵食啦，咁样。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要听捐款盒。 捐款盒，希尼，你的双掌捧起，仍能感到募捐的小盒子里撞来撞去的叮铃叮当，满到了盒盖口的硬币，是为国外传教捐出的一便士和半便士，用硬纸板造成的尖顶盒子，像小小的祈祷室，带上你的那只走街串巷去挨家挨户门前的台阶上讨得欢喜，收到一笔就在卡片上扎个小洞，这样一来所有人都能从中看到去往天国的路，就像透过暗箱的针孔看到日食的太阳在暗盲中现形。 捐款盒呢，我唔知道呢，即係可能我都唔算老啊。咁其实香港呢，我哋以前卖旗、最早卖旗系咪依家咁嘅形式㗎？你记唔记得你细个？ 可能就唔系， 好似唔 系一个袋啦，我怀疑。 我怀疑好似呢首诗所写系可能有个盒。 系叮叮当当咁咯， 佢就写得好细致啊！佢话佢细个，其实佢讲你嘅双掌，其实讲紧系佢自己。佢细个咧攞住个盒去卖旗啦，咁咧入边又听到啲叮叮当当嘅硬币声啦，又咧佢又从呢个盒咧联想到佢好似一个微型嘅教堂咁啊！原来佢系为一种叫国外传教去籌款啦，即係當然啦，都係一個宗教國家嘛， 米 蘭。咁咧喺呢入邊咧，雖然你依家去睇，你會覺得，咦，國外傳教係咩嚟㗎？喺一個世紀之前，會唔會係一啲即係純粹嘅宗教行為啊，或者係一啲愛國主義行為等等？但係咧，對於一個小朋友嚟講咧，佢係覺得好開心啊嘛，佢籌到錢就好似我哋依家小朋友去買旗咁樣。好有成功感，跟住咧，佢每收到一筆錢咧，佢仲會記錄喎。佢揾張卡片咧，吉個窿仔啊。咁佢就從呢個窿仔度諗到一樣嘢啦。佢話：咦，啲人捐咗錢，係咪就為自己通向天国嘅道路咧，就開咗個窗咁樣？其實呢入邊有個象徵嘅，就係我哋聖經講過嘅，就話呢個富人上天堂就好似落台要穿個針眼一樣，呢個比喻啊嘛。咁但係佢呢度佢好似佢話佢吉個窿仔咧，大家都可以睇到去天国嘅路。即係一個小朋友係好善心嘅，好善良嚇、覺得你捐咗錢咧，你就已經係贖咗罪噶啦。咁而且最後咧，佢話。呢、这個日食嘅太陽啊，我哋睇太陽日食嘅時候咧，有一種方式咧就係、即係以前唔係用墨鏡啊，咁其實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就係將啲墨水豆喺個盆水度反映嚟睇噶嘛，有一種咧就係用針孔成像，即係喺張紙嘅窿，然後等個太陽嘅像咧透過個窿咧投射喺另一個牆度， 即係唔係直接去觀望 啦。係啦，咁佢就話個太陽其實係已經冇咗日食咗，但係喺呢個窿度慢慢顯影翻出嚟。其实都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象征。 是。好得意他用的题材。 是啦，真的很小很小。我想可能我是第一次看到有私人写就是去捐款去募捐这件事。 是就都可以入诗嘛。 而且重要最后是升华得这么犀利。升华到即是天国的道路是怎样铺成的这件事。 是总之你行一个善心就好像有好的结果。 但他又没有说教他又不令你觉得他在这传教这首诗不是一首传教诗。他知你回去一个小朋友的视角你就会很感动。即係一個小朋友，佢唔會諗咁多啊！啲錢到底點樣用啊？我哋有時捐錢，我哋都會諗下會唔會呃人㗎等等嗰啲噶嘛嚇。咁一個小朋友就會真係會諗啊！如果呢樣嘢係幫到呢個世界，幾好。 係好，咁我哋最後咧就要聽《給愛為恩的風箏》。 《給愛為恩的風箏》，仿喬雅尼、帕斯克里的風箏，希尼。从另一个人生、时间、地点来的空气，天国灰蓝的空气托着，在高处拍打轻风的白翅膀。哦，对，那是一只风筝。记得有天下午，我们一起出动，来到石南篱笆和争掉了刺的荆棘间，还是我来选好位置，在安纳帕里斯山对面立定，数视晴空，再回到那片野地里，发射我们的长尾碎星。现在，它盘旋、抖起、忽转、斜着、俯冲，升上来，随风而去，直到它飘摇在，我们在下面大声的欢呼之中，风筝飞上去，我的手像纺锤。转出线绳，它像细径的花朵，攀升、大走，继续大高、大远了。这渴望，它在放风筝的人的胸膛里，它稳住的双脚上，凝视的眼睛里，它的心里，直到线断了、分开了、欢喜了，风筝解脱了，独自一个。风吹落的果实。 给爱为因的风筝，就是希尼的作品。 哇，这首诗呢都非常感人，尤其当你想到呢，其实它是希尼的最后一首诗，他的诗集，他正式出版诗集的最后一首诗、哦、不知道出版之后他还有没有写呢，即是他在生前是结集的最后一首诗，而且呢是写给他第二个孙女的，是庆祝他第二个孙女出世就写了一首诗、嗯、其实那个孙女刚刚出生还不可以玩风筝啦， 是， 但是其实他里面讲的那个风筝呢，既是他传递给他孙女的一个玩具，但其实他讲的更是他自己的。最后你佢一开始描述个风筝，佢系一开始佢已经暗示系从另一个人生传达过嚟嘅，因为佢自己意识到个孙女出世冇几耐，其实佢已经佢就过身啦嘛。佢意识到佢自己嘅年龄都催促紧佢嘅生命噶啦，但系咧佢就觉得佢就好似呢个风筝咁样，最后系断咗线嘅。呢个风筝一断线飞咗出去咧，佢系解脱咗，佢得到咗一种解脱，喺死亡入边得到一种解脱，同埋咧最后一个词系。果实是结了果，是有结果的、不是说就这样飘走了就算了。 其实他有个传承在这里。 是有个传承，他这首诗是他的传承，这个孙女是他一个现实的血脉的传承一样。 是，所以就虽然自己即可能已经即个生命去到尽头了，但是其实就不是一个结束来的。 是啊，还有他又觉得、哦、很开心、哦、他是终于解脱了嘛。终于不用被条线掹住嘛、自由自在咁样飞，又留低咗啲嘢。 系，咁其实希尼就过咗身啦，咁但系佢嘅诗作好似不断都继续有出版。 系啊，佢写得太多，写得太多，同埋咧，其实如果大家对佢有兴趣嘅话，几乎坊间嘅英文书店都可以揾到佢嘅英文诗集，出咗非常之多，同埋咧各种注释嘅版本亦都有啦。咁佢系一个异数嚟嘅，因为咧佢系爱尔兰人，但系咧英文又咁好，咁同埋咧系得到一个普世嘅承认。 是，但其实他有没有用过爱尔兰文去写一诗呢？ 好似就没有了。我据我所、我就未见过啦，可能因为我不识爱尔兰文，我没留意，是是。咁我见到他所有诗集都是英文的。 是，咁大家可以即是有揀他的英文的原装的诗体啦，或者是翻译的版本。 是啊，同埋呢同埋网上仲得意，是有好多他朗诵 的片来睇的。啊，好好听的他读诗。 是，咁我哋又不妨可以浏览下啦。好，咁我哋一连两个星期呢就介绍咗希尼嘅诗。下星期我哋继续会介绍爱尔兰嘅诗人。 下星期呢係我哋最后一次介绍爱尔兰一啲即係所谓希尼后嘅诗人係点样变奏緊希尼嘅遗产嘅。 下一集再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